来开始上课哈。那请同学把这个讲义打开第133页，我们跟同学介绍这个下一个单元哈，宪法第10条谈居住迁徙自由。那这个居住迁徙自由这一块呢，分两个基本权嘛，一个是居住的自由，一个是迁徙的自由。好，那居住自由这一块啊，我们先看这个大法官解释有一段话，来看到它的上面最上面，他说，宪法第10条规定的人民的居住及迁徙自由是指什么？是指人民有选择其居住的住所，好，以及什么？画起来啊，因私人生活不受干预的自由。好，所以居住自由的内涵呢，其实会跟所谓的隐私权的概念有一些竞合。好，这个有所谓的隐私人生活不受干预的这个自由，这个也算是居住自由的一个范畴。好，那后段是谈到所谓的迁徙自由，他说，那而且有依其个人意愿自由迁徙以及旅居各地的权利。好，好，那考试的时候呢，大体上你要针对这些基本权哈。可能你会认为说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基本权，那的确也没有错。居住自由向来都不是考试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但是如果考试有考到，请同学去举简单一两个例子，跟居住自由有关的，那你还是要会举例。好，像比如说我们大法官有2号解释跟居住自由有关，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大法官的452号解释，那个字号倒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它的内涵你大概知道一下哈。这个452号解释呢，是谈到我们过去旧的民法1001条，啊，夫妻间的住所的决定。那旧的民法呢，是以什么？是以夫的住所，啊，为这个夫妻同居义务的住所的决定嘛，啊，以夫的住所为住所。那我们大法官就针对这样的规定呢，这个旧的民法的规定呢，应该是1002条哈，啊。那针对这个旧的民法的规定呢，来宣告它有违宪。好，他们没有道理说一定要以这个夫的住所为住所啊，啊，这个有违男女，有违性别平等，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居住自由住所的决定的一个例子，452。好，那另外呢，我们看过的542号解释，542，跟刚好数字刚好相反，对不对？452、542，好，所以很好记啊，好。所以嘛，那到时候记错怎么办？变245。我都已经讲过，你还要这样子记？好，好，那542号解释呢？这个解释讲对吧？讲这个翡翠水库的迁村计划嘛。那这个等于是今天国家强制人民搬离家园，好，那对他的居住自由呢，也是一个限制。大概简单知道一下，大法官过去谈过居住自由有哪些案例？像迁村，好像542的迁村，那像452的这个夫妻间住所的决定，好，那这个都是居住自由有关的。好，那真正的考试重心在迁徙自由这一块，好，135页的迁徙自由。好，那迁徙自由呢，考试上大体可以分成2块来谈，一个是本国人的迁徙自由，那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外国人的迁徙自由这一块。好，你会发现我们的讲义，好，先谈本国人，好，然后呢，后续应该是141页哈，再跟你介绍外国人的迁徙自由这一块。好，那你可以讲说呢，在本国人这个部分，外国人，本国人跟他的迁徙自由有关的，大体上可以分成3类。第一类啊，我们是针对这个本国人，好，做所谓的限制出境，限制出境。限制出境。第二类呢，我们是针对这个本国人呢，这个强制离境，好像早期呢，啊，会针对一些黑名单的被列为黑名单条款的这些基于政治的考量，对于有一些人呢，把它列为黑名单，那会有所谓的强制出境这样的行为。强制出境，那还有什么？还有所谓的限制入境，啊，限制出境、强制出境跟限制入境这3个行为，都是涉及到本国人的迁徙自由。 外国人我们待会再谈。那这三块呢，都有大法官解释在讨论。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我们先想一下哈，这三块理论上是哪一块呢？针对人民的迁徙自由的干预最强烈，哪一块？限制入境，为什么？有家归不得啊，是不是？我要返回国门，但是却不让你，却被你挡在门外，好，进不了海关，就是无法进到台湾。所以有家归不得这种限制入境呢，会涉及到所谓的返乡权，涉及到返乡权，返回家乡这样的权利呢，返乡权，好，那这样的基本权的一个很核心的部分的一个限制。所以向来比较法上都认为，在限制入境这一块的违宪审查必然是最严格。好，那你说即便是他涉及到一些犯罪，在国内有一些犯罪的行为，或者国外有犯罪要回到国内来接受审判，我都已经愿意要回到国内来接受审判了，我都还进不了这个国家。好，所以这样的行为本身呢，必然是采取一个最严格的审查，审查的标准是最严格。可以吗？好，那另外呢，相对宽松的是什么？相对宽松的其实这三块哈，比较宽松的应该是限制出境，因为常常限制出境呢，不让你离开国家，有时候是基于一些国家税收保全，基于欠税人哈，国家税收保全的理由呢，做的一个所谓的限制出境，所以这个审查标准是较宽松的。但是你不要误以为说这个较宽松就必然是采取一个合理的审查标准啊。通常学说上会认为呢，这个较宽松的标准应该指的是一种大概中度的，大概中度接近中度的审查标准。因为你如果完全放到最宽松，那代表推定核限，好，那这个其实就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不周，所以大概是个案判断利益衡量中度。好，那一样也是居于严格的，但是没有像限制入境这么的严格的是这个强制出境，好，这也是严格。严格，好，那当然呢，就是一跟二都是采所谓的什么？所谓的严格的审查标准。一跟二都是采严格的审查标准，那只是说，在第一种情况之下，它的审查会最严格，接近违宪，可以吗？好，有这三块。那我们首先来先看一下这个，限制出境这一块。限制出境这一块在各位的讲义的135页就有两号解释，这两号解释同学一定都不陌生。一个是大法官的443号解释，另外一号是大法官的345。好，345号解释涉及什么？涉及到欠税人的限制出境。那443号呢？443号解释涉及到役男，还没有当兵前的役男呢，对他做的限制出境，可以吗？两个都是限制出境，但是这两个解释呢，大法官其实都只有在刑事审查这一块打转，都没有去讨论到那个实质核心的部分，没有去真正去面对迁徙自由的违宪审查，去做这个比较实质内容的讨论，都只在外围，就是说到底呢，今天限制役男或者限制欠税人出境，单纯依照一个行政命令，位阶够不够？那是刑事审查的问题。好，那这两号解释呢，像345号解释是什么？是一个这个财政部呢订颁的一个这个限制欠税人的出境办法啊，所以它是一个行政命令，透过一个办法呢来做的限制出境。那443号解释也是一样，443号解释是这个内政部订的一个这个役男的入出境的管理规则，所以这也是一个行政命令，就是都是行政命令来对人民做出一个限制出境这样的行为。好，那大法官在这两个解释的最后的结论答案是不同。好，虽然两个都是行政命令，但是在345号解释呢，他认为法规，好，他认为这个办法本身呢有法规的授权，他认为是有法规的授权，所以最后这个解释是合宪，有法规的授权，所以是合宪。在限制役男出境这一块呢，他认为呢 缺乏这个法规的具体明确的授权，缺乏法规具体明确的授权。所以这一块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是违宪。但是这两号解释都没有去讨论到，到底在这个实质上呢，实质内容的判断上，这个对人民的迁徙自由是不是一个过度的限制，都没有去谈这一块。那我们直接看讲义，来请同学看一下你的讲义的443号，在135页，你直接画个线。好，那法官首先两行是跟你谈到这个宪法第10条的内涵，然后第5行呢，他说兵役法是刑法，并没有任何限制役男出境的条款。那兵役法是刑法，也只是授权给行政院定征兵规则，对性质上属于限制人民迁徙自由的限制，这个役男出境限制事项呢，未设有任何具体明确授权的明文，更无行政院得委由内政部定办法的规定。应该是前面也是个办法，抱歉，等一下，也是个办法，也是个办法。好，那因此呢，今天内政部自己定了一个役男出境处理办法，这个办法呢，已经构成对人民自由权利的重大限制，但是缺乏法规的具体明确授权，所以违宪，可以吗？就是当初是行政院呢委由，抱歉，应该是法律，兵役法是委由行政院去定征兵规则，那当时是行政院又再委由内政部去定什么？去定一个这个役男出境的处理办法，役男出境处理办法，那就是这个办法呢限制役男的出境。但是坦白讲，今天法律只有授权给谁？法律只有授权给行政院定征兵规则嘛，法律并没有授权给内政部定这个役男出境处理办法，是不是？所以这一块呢，在行政法上会涉及到什么问题？这一块在行政法上会涉及到再授权禁止的原则再委任再授权原则上是禁止的，在法律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你行政院就不可以把你的权限再转交给其他机关来定这个行政命令了，是不是？所以大法官是非但这一块不对的，法律有授权给行政院，但法律没有授权给内政部，你行政院就不可以再把权限再下放给内政部定这个处理办法。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的345号解释。345号解释呢，涉及到这个限制欠税人的出境实施办法。好，那这个限制欠税人的出境实施办法是税捐稽征法有授权有授权给主管机关来定的。税捐稽征法24条就已经有讲，纳税义务人如果有欠缴应纳税捐达一定金额，都可以由这个主管机关来做限制出境。好，那因此他就委由行政院来定一个实施办法。好，所以大法官就讲说呢，行政院就第五行，行政院就去定了这个限制出境的实施办法。好，这个是依上开法律明文授权所定，可以吗？好，那在这个办法当中，过去的金额现在都改了，过去是50万，过去是个人欠税达50万，那一般公司盈利事业欠税达100万可以做限制出境，现在改成多少？现在改成是个人欠税达100万，一般的盈利事业欠税达200万以上的话，那我财政部都可以通知移民署对当事人做限制出境，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大法官最后怎么讲？大法官最后跟你讲说翻页最后2行，他说这样的规定本身呢，既然已经是有法规的授权，它并没有逾越上开法律授权的目的及范围。那此外呢，上开办法限制出境也是确保税收增进公益所必要，最合宪。这个轻松带过这个部分。好，那但是坦白讲呢，其实真正跟迁徙自由基本权有关的实质审查呢，其实大法官并没有太多的琢磨。那也因此呢，在考试上特别是像什么？特别是像欠税人这一块这过去有考过，所以我们透过这个题目来看一下，它 它的实质审查的问题。海景同学，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36页，有一个考题嘛，对不对？好，这个考题是这样讲：甲因为欠税达新台币80万元，好，那经财政部呢函请过去，现在改叫移民署，没有做好。经财政部函请移民署呢做限制出境，好，那当年8月13号，稽征法24条修正，好，那后来呢已经改成多少？改成100万，我们刚刚讲过，好，就本来是50万以上要做限制出境，现在是100万以上要限制出境，所以甲只有80万，80万在旧法时代是要，啊，要限制，但是100在新法时代呢就不用，可以吗？好，那他此外又新增第四项说，稽征机关未为物的保全之前，不可以做限制出境，好，就修两项。然后呢，他说被告机关抗辩，限制出境是做成在修法之前，啊，那个处分在修法之前，新法没有适用的余地，请你就宪法的观点来说明甲的主张，啊，这个甲德威如何的主张，可以看懂这个题目吗？题目在讲什么？题目在讲说旧法时代是50万以上，新法时代是100万以上，可以吗？好，那今天甲的这个欠税是什么？甲的欠税是在旧法时代欠税，他欠80万。好，但是他的欠税呢，欠80万没有错，但是还没有去对他做限制出境，或者说已经做了，但是目前在什么？目前还在限制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是还没有做，那有可能是呢已经做了。我讲了，我是已经做了，好，已经做了限制出境，第二行好。已经做了限制出境，好，那请问一下，在新法时代的时候，得否解除了？得否依照新法来解除这个限制出境？懂我的问题意思吗？在旧法时代的欠税80万，所以依照旧法做的限制出境，到了新法修改的时候呢，已经改成是100万。好，他的当事人是不断的被限制出境。好，限制出境是一个持续性的生活事实。好，那可不可以在新法时代做一个解除呢？这考试你可以怎么谈？你可以谈两点。好，首先第一点呢，这个依照最新的立法裁量，好，是认为说其实到达100万才有必要做限制出境。好，那我们一般在适用法规，人民的生活事实是一个持续性的生活事实，法规有变动的时候，那通常我们都会去看什么？都会去看这个法规它变动的内容是跟程序面有关，还是跟实体面有关？好，那你可以讲说，一般的限制出境，对欠税人的限制出境的法规呢？限制出境的法规啊，主要是在于什么？在于保全国家的税收，好，基于保全国家税收而定的一个限制出境。好，所以这样的法规本身比较接近所谓的保全程序性的法规，就基于保全程序所必要嘛。好，真正的实体法是，真正的实体法是到底这个啊当事人欠税数额多少，那是真正的实体法。那程序性是因为说今天是已经认定他有欠这个金额80万的，啊，在认定他欠多少钱的那个是实体法。好，那欠了80万之后要如何去收到这一笔钱？那是程序性的法规。好，那所以呢，我今天是在限制出境的法规是一个保全程序性的法规，这个法规有变动，好，这种程序法规有变动，程序性的法规，好，有变动的时候，我们一般，好，一般这个在实务上的做法是什么？一般在实务上的做法就是程序从新，好，程序性法规的变动呢，从新法。程序性法规变动，我们从新法。所以，如果今天你是甲的这个律师，或者是甲自己呢，要主张的话，你可以主张说，这个限制出境的法规是涉及到保全程序性质的法规。好，那基于这个程序性法规变动，一般我们是从新，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好，基于实体从旧，实体法规的变动，我们依旧法。但是程序性法规的变动，啊，程序性法规的变动，我们从新法， 可以吧？啊，所以应该做这样的这个有利于人民的解释。啊，所以在这个97年修法之后呢，应该要依照新法来做一个解除限制出境。那最新的立法裁量就是100万以上才有必要做限制嘛，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你可以谈的点。好，那第二个你可以谈什么？第二个其实你也可以去谈说，相关的法规哈，我说第二个点，好，你可以去讨论一下这个，我们说基于所谓的体系正义的考量。你说什么是体系正义的考量啊？跟税捐，跟这个税法上的限制出境有关的一些类似的法规，有没有做相同重新啊？有没有做相同重新法规的安排呢？其实有的啊。基于体系正义的考量呢，像我们的税捐稽征法，税捐稽征法的一至一条啊，一至一条这个条文是讲什么？是讲说，如果今天这个行政机关的解释函令有变更，解释性行政规则有变更的话，好，那我们原则上呢都适用比较新的解释函令。好，那除非是什么？除非是旧的解释函令有利于当事人，我们才是用有利的旧的解释函令。那讲起来就是重新重优嘛，可以吗？一至一条它其实就是有重新重优原则嘛，解释函令有变更，我们都适用新的解释函令。那除非是旧的函令有利于当事人，我们才适用有利的旧的函令，重新重优原则嘛。那讲起来还是适用那个有利的刑法。好，所以稽征法一至一条啊，在税捐的个案呢，好，税捐稽征法是跟实体法有关，他都愿意去用比较有利于当事人的这个法规。那另外像什么？另外像行政法法也是一样，行政法法的第五条，在处罚这个阶段，好。譬如说你今天因为你有税捐上的逃漏税啊，逃漏税，那今天国税局呢可以对你做漏税的处罚。那跟这个处罚有关的这个在法法第五条呢也有跟你谈到说啊，这个法规有变动，我们也是适用什么重新重优原则，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可以去谈说，哎，其他现行的法规啊，跟税法有关的啊，包括这个税捐稽征法一至一条，包括因为税捐延伸的漏税捐延伸的处罚，好，法法第五条，那都有所谓的重新重优的概念，好，那就应该要去做一个对人民有利的解释，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是两个你可以去讨论的点。好，那这个题目呢又提示你哈，他会跟你讲说，而且呢新增第四项有明定，稽征机关未为物资保全之前，不可以做限制出境。好，这个讲法，这个做法是对的，好。因为在比较法上，我写过来好不好？写过来。因为在比较法上呢，针对这个国家税收的保全啊，就国家今天要来保全我的税收，有很多的做法，有所谓的物的保全，好，那也有所谓的人的保全。你说什么是物质保全呢、啊？譬如说我发现这个欠税人他有很多的不动产，有土地跟房屋。啊，这个时候呢，我国税局就发函给地震机关，请地震机关限制这个欠税人呢移转他的不动产。好，这是物的保全，可以吗？物的保全。那人的保全呢？人的保全就像我们的限制出境，是人的保全。好，那国家今天要保全他的税收，那一般做法上有物的保全跟人的保全。好，那这两种做法本身比较法上也多半都是采取物的保全优先于人的保全这样的做法，好，都是采取物的保全优先于人的保全这样的做法，那的确也是没有错。所以今天当事人他可以主张说，如果今天他已经有一些其他财产啊，可以供主管机关来加以执行啊，加以这个查封啊，加以执行的话呢，好，那就不应该直接对当事人来做这个限制出境，可以吗？好，就是做法上呢，如果有一些不动产好可以去做这个限制移转登记的物的保全的话，那就应该优于人的保全来做。好，好，那你说那还可以谈什么呢？在这个题目里面，甲还可以做什么主张呢？甲还可以做的主张是说，哈，这个我们学说上哈，学说上有在讲到这个。第二点其实你可以当参考了，第二点是在评析说，到底我们税捐稽征法的第24条这一种限制出境，跟我们的行政执行法 第十七条，它其实也有谈到所谓的限制出境，十七条。那这两种限制出境呢，在比较上，这个孰优孰劣，你说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解释一下，行政执行法第十七条上面的文意是限制住居，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有这个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违反，我国家可以对人民采取所谓的限制住居这样的行为。但是限制住居不容易，所以实务上呢都变相去做限制出境。因为他认为说我国家都可以把你限制住居在特定的空间，那当然可以让你限制出境举重以明轻嘛。好，那我们早上看过这个条文十七条，我请同学记哪一款，记第一款，什么情况可以做十七条？你当事人有履行义务的可能当事人有履行义务的可能，你有履行义务的可能却故意不履行，你有履行义务的可能却什么，却故意不履行故意不履行，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对你做限制出境，却故意不履行但是相较于此呢，我们稽征法二十四条是怎么讲？稽征法二十四条却只是单纯讲说，只要金额金额什么，金额达到一百万以上，只要金额达到一百万以上呢，就可以做限制出境。同学想一下，哪一种做法本身比较有利于人民，或者比较不利于人民？比较不利于人民，看不出来。十七条有没有考虑主观要件？有，他是真的有履行，他是有履行义务的可能，又故意不履行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才做限制出境。但是在什么，在二十四条的时候呢，确实是单纯客观上当事人达到这样的金额呢就可以做限制出境。但是有些情况之下呢，他今天有欠这个钱没有错，我有欠这个钱但是我出国可能是为了就医，或者我出国可能是为了参加学术研讨会，有一些其他正当的理由，但是在我们实务上都不被允许。我们实务上认为呢，只要你金额达到这个金额以上的话，就一律的做限制出境。但是我有可能主观上没有那个逃漏税的意图了解吗？那我今天有一些财产可以让你去查封我有不动产可以给你查封那我今天出国只是单纯要去就医的话，我没有这种逃税的意图那你却还是不让我离开国家出国，暂时出国那这样的做法本身就在这个比较法上呢，就显得是这个很少见的像比如说德国的做法是限制出境呢，他去审查你有没有主观上逃漏税的意图，如果你是主观上你有逃漏税的意图的话那客观上达到这个金额我们才做限制出境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可以去比较一下，像我们这样的法规本身一般学说上是认为呢，稽征法二十四条也应该要比照执行法十七条去修法就说必须要限于当事人主观上有逃漏税的意图那这样的情形呢，我们才可以对当事人做限制出境，才比较合理的了解吗？目前是没有做这个限制但是学说上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可以吗？就是你可以这边你可以简单整理一下，是说一般学说上的平行，我稍微整理一下好了。第三点吧，学说上的评析是认为说呢，我们的稽征法二十四条，这个在适用上或者将来修法上呢，应限于，当事人，有逃漏税的意图，主观上有逃漏税。意图那使得做限制出境那这个才是也是比较符合比较法上的一种做法限制出境本身不仅是要看客观，也要看主观的要件，当事人主观上有没有这个逃漏税的意图那现行法呢都没有去谈到这一块。好，那以上是跟同学分析的 这个这类的考题呢，你可以有的一些思考的一些方向。好，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这是第一块，我们谈限制出境。好，那第二块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37页，有一个限制入境，限制入境。我们先看这个强制出境好了，好，因为这比较简单。强制出境，强制出境这一块，你说在哪里呀？好，我请同学在你的这个137页，是不是有一个大法官的454号解释，对不对？好，454号解释，你旁边注明一下，括号三，括号三，有什么意思？就是括号三，这括号一，这括号二，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这454号是一个强制出境的一个解释啊，可以吗？好，就450号。是一个这个强制出境的一个解释。好，那这个454号解释呢，大法官在这个解释哈，还是一样，他只是做这个刑事审查，他只看法律保留跟授权明确性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直接看讲义。好，这个是涉及到一个过去的一个行政院的一个国人入境短期停留、长期居留及户籍登记作业要旨，好长啊，这1、2、3、4、5第四行。解释的第四行，好，有一个作业要点。这个作业要点的第七点规定说，哈，关于台湾地区无户籍人民，啊，申请在台湾地区长期居留，啊，可以不许可。好，我主管机关过去是有裁量权的，啊，我是可以不许可让你长期居留，啊，或者怎么样，换起来并限期离境，限期离境。好，在这个如果你在台湾地区没有户籍的人民呢，好，你要申请长期居留的话呢？好，那我可以不许可，我甚至可以强制离境，就是强制出境，啊，强制离境。那这样的规定本身是对人民居住及迁徙自由的一个重大限制。好，大法官说，应有法律或法律明确的授权为依据。好，所以当时只是用一个要点，啊，要点的位阶不够，违反法律保留，违反授权明确性原则，可以吗？好，所以这边你简单谈一个454号。这个解释倒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就大概知道一下454。大法官是以违反法律保留、违反授权明确性，好为由呢，来宣告相关的法规违宪，好，就强制出境这一块。好，那真正考试比较会考的，除了这个限制出境之外，大概就是这个限制入境，好，就一跟二最喜欢考，一跟二。那因为第二块呢，涉及到一个大法官解释558。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限制入境这一块的大法官解释，其实在558号解释之前哈，就是有一号叫265号解释，265，那后来才是558。要同学记的是558，好，558，265是一个早期的解释，是一个早期呢，在这个动员戡乱时期呢的一个解释，所以那个解释本身是比较站在公权力维护的角度来看。好，我们先看一下265好了，好，你直接看一下137页，括号二，137页括号二，好，好，他怎么讲？好，第一点，第三行，他说265号解释是。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好，那当时呢有针对一些被主管机关认定有妨害社会秩序重大嫌疑的人呢，都可以不许可他入境，啊，有所谓的不予许可入出境的规定。好，那当时大法官是讲说，这个是基于动员戡乱时期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所制定，所以基于一个重大的公益目的，所以当时我们对有一些本国人要入境来台湾呢，做出一个限制啊，不予许可入境。那这样的做法本身是合宪的，就早期其实就是比较在整个基本权的违宪审查上呢，观念上比较相对是比较不足。好，所以只是单纯的基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考量，啊，就做出一个合宪的宣告。啊，这是一个265号解释。好，那这是因为基于这个动员戡乱时期啊，这种。比较例外。好，那真正关键的真正比较重要的是558号解释。558号解释，这个解释在哪里？这个解释在各位的讲义的 第九十，哎，抱歉啊，138页嘛，138页。好，那在看这个解释之前，因为它是涉及到什么返乡权，啊，返乡权的这个限制，所以有一段话要请同学画个线，哪里哈？抱歉哈，你要再搬回来哈，这137页。好，137页的第三点，你打勾。好，第三点打勾。好，我们看一下这段话。他说，就国民的返国权、入境权，好，返国权应该是属于宪法第十条的画起来核心的内容。好，返乡权、入境权是宪法第十条的核心。好，因为一旦国民的返国权被限制，则国民有关国内的居住、居留、迁徙的其他自由就没有行使的可能。即便这个人有犯了一些罪，好，那他也应该承认他有回国接受审判的机会跟义务，可以吧？好，所以在理念上呢，跳两行哈，国民的返国权是所谓的核心的部分，核心的部分。好，这不只在我国的宪法应该如此解释，在德国基本法啊，在世界人权宣言等等等，好，都应该做相同的解释，了解吧？好，这第一段话。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558号的案例。这个解释是跟过去有一部法律叫《国家安全法》有关啊，《国安法》第三条，这是旧的《国安法》第三条。旧的《国安法》第三条它怎么讲哈？你直接看这个92年法官的考题，92法官哈，他说81年修正的《国安法》第三条。人民的入出境应该向内政部警政署，好，这个禁管局呢来申请许可，未经许可不得入出境，不得入出境。好，所以第三条的规定是什么？只要是入境、入出境，是采什么？入出境都是采许可制，都是采许可制。许可制就代表着要不要许可，行政机关有广泛的裁量权。我可以决定给你入境，我也可以决定不让你入境，了解吗？采许可制代表什么？代表有行政裁量，代表回国不是人民，好，这个可以决定的。好，当国家认为呢，这个人呢有一些这个啊，这个对整个国内的秩序可能会有威胁的话呢，这个主管机关是可以做出一个不予许可的决定。好，那这个考题就是要同学去检讨这样的规定本身，因为这个规定还有刑事责任。还有刑责，那请你依照宪法规定跟大法官解释来分析啊这样的规定的合宪性。那当年就是在558号解释刚做完就考这个，就考这个题目啊，所以就是要同学去谈558号解释啊。那558号解释先讲结论，这个解释是直接宣告国安法上开条文是什么违宪，他直接宣告国安法上开条文是违宪。那违宪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来，请同学你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段哈，带你画个线。好，他这样讲，第二行哈，第二行开始看好了。宪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自由。好，然后这个居住迁徙自由包括什么？包括入出国境的权利。第二行的哈。好，开始画。人民是国家构成要素之一。好，从而国家不得将国民排斥于国家疆域之外，可以吗？好，再画，在台湾地区设有住所而有户籍的国民，可以随时返回本国，无待许可，可以吗？所以一个重点是，只要你在台湾，你有住所，而且你有户籍的话，有住所跟有户籍呢，啊，即得随时返国。有住所跟有户籍的人，两个都有的话，那你可以随时返国，好，没有什么行政裁量的问题，好，我就可以进入国境，没有行政裁量的问题。所以这个解释在什么？在第二段，我们看一下第二段，好，第二段呢，第二段划线的地方，他说国安法81年修正，那第三条，人贩指人民入出境都要经过主管机关许可，好。为区分国民是否在台湾地区设有住所而有户籍，一律非经许可不得入境。好，那甚至有刑责，最后是什么？就宣告违宪。有看到与上开与首开解释一纸不符，好，那就因此宣告他违宪。 啊，所以大法官的标准是什么？只要有住所、有户籍，都可以随时返国，无待许可。好，那这个标准，这个解释做成之后呢，有大法官发表不同意见书。好，第三个我们谈一下不同意见书，558号解释的不同意见书。不同意见书，好，这个刘铁铮大法官的讲法是什么？哈，他的讲法是这样讲，他认为其实只要有户籍即可。其实没有必要去谈这个住所的要件，只要有户籍，啊，只要有户籍呢，啊，就可以随时返国。好，啊，那住所是不必要的，住所这个要件是一个不必要的要件。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说，今天呢，我们这个什么，我们宪法第十条。谈的是这个居住迁徙自由嘛，啊，居住迁徙自由嘛。那我们是先去承认人民有宪法第十条这个基本权，居住迁徙自由的基本权，啊，然后才去谈到什么？才去谈到说，啊，那因为你有这个基本权，所以你可以在各个 在各个地方呢选择你的住所，啊，因为你有宪法第十条，所以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住所，啊，那怎么会反过来？拿有没有住所来决定人民有没有这样的基本权，他认为有点倒果为因。好，哦，这个住所是宪法第十条的一个内涵。那你不应该反过来讲说，我在台湾没有住所，哦，我在台湾没有住所的话，好，哦，那就不能够这个随时返回国境。他认为这其实是倒果为因的。那只要有户籍就可以的。好，哦，那这段话是在哪里？这段话是在你的讲义的140页，我们看一下哈，140页的这个第二大段，好，第二大段，按国籍哈，按国籍是人民跟国家的联系，只要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就是中华民国国民，好，那主权是全体国民，反之哈，画起来哈，住所只是建立人民跟地域的关系。那人民既可随时设定住所，也可随时废止住所啊。所以，设定住所是居住迁徙自由的内涵，怎么会以有无设定住所作为限制居住迁徙自由的标准呢？他认为是倒果为因啊，可以吗？好，所以他认为说，只要在台湾有户籍之人，有户籍之人呢，都可以随时返回国家。那同学就问啊，那为什么要户籍这个标准？为什么要守住户籍这个标准？那我讲过吧，我们讲过说，依照这个两岸条例的规定，涉及在台澎金马的是中华民国地区的人民，涉及在台澎金马以外的是大陆地区的人民，可以吧？涉及在台澎金马以外的中华民国领土的是大陆地区人民，所以他认为说，大陆地区人民，好，哦，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在台湾没有设有户籍的话，没有设有户籍的话呢？那就有可能你是大陆地区人民，大陆地区人民就不能够随任意的进入到台湾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今天之所以还是要卡住户籍这个标准，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啊，因为这个两岸关系使然啊，两岸条例的规定。因为两岸条例规定是说，在台澎金马设有户籍的。好，就是拿户籍来决定是不是中华民国地区的国民。好，两岸条例是规定说，涉及在台澎金马的是自由地区的人民。好，那涉及在台澎金马以外的中华民国领土的是大陆地区的人民。好，所以基于两岸条例的规定，那基于两岸情势使然，大陆地区人民进到台湾呢，还是要经过行政裁量的，不是可以任意进入的。而且我的意思嘛，好，就是说。基于两岸条例，因为两岸条例的规定，好，那因此呢，他说大陆地区人民，好，进入这个台湾呢，好，仍应由主管机关行使裁量权，啊，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呢，啊，仍应采许可制。这没办法啊，就是等于是两岸情势使然，啊，因为两岸条例有规定是什么？是规定说，你如果是涉及 涉及在我们讲说台澎金马啊 GPKN 台澎金马的，好，那这个才是自由地区的人民，就台湾地区的人民。那他认为说，如果是没有涉及在台澎金马的，那是涉及在，譬如说你涉及在其他的什么福建省啊，或其他省份的哈，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呢，你不能够任意的进到台湾，了解吗？啊，是这样的想法。好，那这是另外一种思维的这种模式哈。那学说上呢，像什么？学说上像这个廖文豪老师哈，这有学者廖文豪老师呢，他的讲法是更加的极端哈。有学者是认为说呢，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是什么？其实户籍啊、住所啊，都不是必要的要件啊。他说，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你只要是有我们的国籍的话呢，就能够随时返国，无待许可，了解吧？好，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的话呢，都能够随时返国，无待许可。好，就是他如果说只要有国籍，啊，只要符合宪法第三条。只要符合宪法第三条，就是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好，那这样就可以随时返国，不带许可。只要符合这个，好，那就即可，可以吗？好，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点呢，在看法上呢，就很多种这种讲法。那当然考国家考试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还是以这个多数的意见为主，好，就是要有住所，要有户籍。两个要件都要具备，好，那这样才能够来进到台湾。好，好，那戴老师当初是怎么来质疑这个多数意见？戴老师跟你讲说，这个住所跟户籍，其实不仅限制到大陆人，还限制到谁啊？还限制到这个华侨啊。华侨啊，就是这些侨民啊，对这个侨民呢，也有加以限制，因为华侨呢，在多半在台湾呢都没有设有户籍跟住所，是不是？那他要回到台湾来的话，还是要采取许可制哦，懂吗？那为什么这样？就等于是说对侨民的一个差别待遇。哦，这个华侨进到台湾来，他在台湾没有户籍、没有户籍、没有住所，就必须要采取所谓的许可制。好，主管机关就有广泛的裁量权限。那廖老师就认为说啊，这个华侨本身只要他有中华民国国，有些是双重国籍，那只要有中华民国国籍的话，好，他就能够随时返国啊。那今天主管机关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做法，理由是什么？好像认为说啊，你不爱国啊，所以你去当其他国家的这个国民啊。好，那问题就是说，那人民有没有爱国的义务？好，我如果今天我已经有中华民国国籍的话，好，那你只因为说我长期都居留在其他国家，好，我没有在台湾呢尽到这个贡献一份心力，他就认为说，好，你的进入台湾呢要取得，你要采取许可制，那就要反问你，那到底人民，好，中华民国国民有没有爱国的义务？好，爱国义务本身应该是一种道德的劝说，而不是一种法律的强制。所以这样的规定本身，当时558号解释会采取一个住所加户籍，一方面是防堵大陆地区人民，二方面防堵什么？防堵侨民。他认为说侨民本身还是要采取许可制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好，那这样的做法，你当然可以去检讨，是说到底今天这个针对华侨呢，这些侨民呢，如果他有中华民国国籍的话，那是不是还要？是对他的这个入出境采取一个许可制，好，那国民有没有爱国的义务，这些都可以去做一个比较深层的思考。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558号解释的地方，那我们来看考题，好，看考题会比较有感觉，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42页。142页这边有一个考题哈，它是这样讲，就是我当时自己设计的，中国肺炎就是当时俗称的 SARS 嘛哈 ，SARS 来袭的时候呢，引发台湾居民强烈的恐慌，好，那卫生署发布一个通令，进入国境之前一律要健康检查，好， 查出感染，好，那无论任何国籍，一律遣返出发地。那据此先后遣返了一个大陆东北购买三宝的新竹人，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好，那这个新竹人甲呢，他是什么？我们就提示你，如果他是设有户籍，好，那假设他又有住所，有住所在新竹，那又有户籍的话，那这个新竹人呢，他进入国境怎么样？啊，依照五五八号解释，就不带许可嘛，可以自由进入国境嘛，懂我的意思吗？啊，这个甲，啊，依照五五八的标准，有户籍有住所就可以随时进到台湾，不带许可，不带许可。好，那另外呢，这个乙我们待会看，我们看一下丙，丙是什么？丙是一个长久旅居土耳其，好，但保有中华民国国籍的这个侨民，好，长久旅居土耳其，但保有中华民国国籍的这个丙，那丙呢，我们是假设说他在国内呢没有户籍，啊，没有户籍，那当然也没有住所，好，那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他可不可以进入国？他的进入国境要不要取得许可啊？就要了，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丙依照五五八的标准，好，他虽然是中华民国国籍，是我国的国民，但是五五八是讲说要有住所跟户籍才可以，好，不然就要行政裁量，啊，就要行政裁量，好，好，那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练。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要跟同学来介绍外国人这一块，好，外国人这一块来看一下讲义的141页。也可以分成三种类型来探讨。首先第一个是对外国人的我们叫限制出境，限制出境不让他离开我国。第二种情况是对外国人的限制入境，刚好相反，不让他进来。好，第三种情况呢，强制出境。可以吗？三种情形。好，那跟本国人相较之下，外国人这三种措施理论上哪一种对外国人的权益干预最强烈？啊，哪一种一样嘛？哪一种限制出境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变成他有家归不得啊，他要飞回他的家乡啊，啊，回到美国，回到比如说回到欧洲等等等的，啊，好，他有家归不得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限制出境反而是对外国人呢，等于是干预最强烈；对本国人来讲是限制入境，干预最强烈；对外国人来讲，反而是限制出境，好，干预最强烈。所以这个审查标准必然是严格，好，因为他是有家归不得，变成他的返乡权无法行使。好，那哪一种情况呢？我们的审查标准可以放松，可以从宽，限制入境。啊，因为像譬如说，在911之后，好，那这个有些国家会基于像美国，它基于一些国家安全的考量，好，它对于外国人进到美国的领土呢，会采取比较严格的把关嘛，好，所以有时候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这样的主权维护的这种思维呢，会对这个外国人的入境呢，采取一个比较强这个比较严格的一个把关，好，所以这一块呢，通常都会尊重立法裁量，好，所以相对是宽松。啊，采取一个宽松的审查标准，限制入境。好，好，因为毕竟主权的行使内外有别。啊，外国人进到我国的领土呢，我们还是可以基于主权的维护，采取一个比较容易，我们会愿意尊重立法裁量啊，让整个政治部门有广泛的裁量权限。好，那至于在强制出境这一块，就比较有争议，就比较有争议。好，因为在国内呢，有两位老师，好，像这个黄兆恩老师呢，黄兆恩老师他的看法就认为说，那这个 强制出境大概就中度就够了。黄兆恩老师，好，那廖文豪老师是认为呢，还是要采取严格的审查标准？我们待会再解释，我们待会再解释，就这个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题目，好，先看讲义的题目。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41页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黄兆恩老师出的一个题目，他在这个《本土法学杂志》里面早期哈，他写过这个题目，可以吗？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样讲哈，这也是一个实事题。2001年啊，1月14号，希腊籍的阿马斯游轮啊，在屏东外海搁浅，那重油外泄，对垦丁沿岸呢造成严重的污染。好，那当时的花莲港务局就依照海污法的规定35条。函请禁管局呢，将这个船长，啊，这个以及这个机长呢，这个轮机长呢，都加以限制出境。好，那他请你去检讨一下海污法35条有没有违宪。我们看一下这个法条。好，下面好，他说外国的船舶可以吗？好，下面这个法条，外国船舶因为违反本法所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在未履行或者有不履行之余啊，主管机关都可以限制什么船舶。跟船员离境，啊，船舶跟船员都会被限制离境。哎，这个船舶是不是船员的？未必，通常也不是嘛。啊，所以这个限制出境本身，由于限制到船舶，它代表什么？这个船舶的所有人，比如说这个船舶的所有人呢，他的财产权呢，就会受到影响。假设这个船是什么？是这个所有人呢，是这个住在这个希腊。好，那他的船被你扣在台湾的，那他这个船以后要去这个经商，啊，从事各种的行业呢，那都会因此什么？因此受到限制啊。所以这样的法规本身也同时限制到了这个船舶所有人他的财产权跟营业自由，可以吗？好，就不仅限制到船员他的这个迁徙自由，好，那也同时包括这个船舶所有人他的营业自由跟财产权，啊，都会同受限制。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下这个对船员的迁徙自由的一个限制。好，那在审查标准上，你往上看，我们讲义都有写的哈。审查标准的决定上呢，如果今天是强制外国人出境啊，你看一下这个强制外国人出境，黄老师是采什么？是采中度，采中度，他采中度。好，这是廖老师。好，那这个我们待会再讲，我们先看本题，把本题解决完。好，那如果今天是什么？如果今天是限制出境呢？好，我不让这个阿马斯游轮的船员跟船长出境，我是对他们的迁徙自由的一个限制。好，那所以审查标准应该采取一个严格的审查标准，为什么？因为涉及到他们的返乡权，有家归不得。好，那今天就要来谈的是说，那到底今天这个法规的规范目的何在？这个法规的规范目的是不是追求一个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啊？目的何在？要保全什么？因为我们认为说，今天你把这个屏东外海呢都已经污染了嘛，那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污染的海域呢给这个回复原貌？好，所以主要的规范目的当然是海污法的目的，当然是保障什么？这个维护，基于一个环境维护的目的啊。基于一个环境维护的目的，啊，自然生态环境维护这样的目的啊，环境维护或者自然生态保育这样的目的，啊，这个污染者应该要把这个污染源呢给清除干净，啊，那这是一个目的。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同学想一下，当初在这个污染的屏东外海，我们叫这个希腊人哈，啊，把这个什么，把这个海域给清干净，那他怎么清啊？他拿这个管子这样一点这样吸啊？不可能啊！当时一定是主管机关就直接先做了嘛，主管机关直接先代履行嘛，我先代替这些这个希腊人呢，先把这个海域给清干净，然后针对这个代履行费用再要他买单嘛，懂我的意思吗？这样才会快啊！等你慢慢吸，等到什么时候啊？好，所以今天你可以讲说呢。在实务上的做法一定是由主管机关先去改善，先把它改善。改善完之后呢，针对这个代理行费用， 好，来要求这个希腊籍的船员来买单嘛。好，所以第二个目的是有关于这个国家，好，国家公法，国家公法上债权的确保。啊，代旅行费用本身由环保局啊支付的这个代旅行费用呢，啊，这个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啊，国家公法上债权的确保。啊，因为我们今天由这个纳税义务人的钱，啊，来这个来支应这个环境的维护的费用，啊，那这笔费用呢，必须要由这个什么？由这个污染者来付费的，好，所以这也是一种公法上债权的一个确保。好，那这样的法益本身算不算是一个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啊？可以啦，啊，因为你说像这个环境维护、自然生态保育这样的目的本身，的确是一个什么？的确是一个脆弱而且难以回复的法益嘛。一旦破坏了之后呢，破坏了这个海域之后，这个通常都很难加以回复。好，所以我们可以讲说，这样的规范目的本身的确是追求一个重大又迫切的政府利益，这个可以合宪。好，目的应该是可以合宪，没有问题。好，那只是说手段上就值得检讨了。好，就目的上，一个是保全债务，好，保全我国家的债权，那一个是环保法益的目的，这样应该都可以合宪。好，那手段上你去对这个船员做限制出境，有没有必要啊？好，那黄老师是认为说呢，其实是没有必要性，好，因为通常有价值是什么？有价值是那条船。那扣了那条船之后呢，应该其实就已经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了。好，所以扣船可以达到目的的情况呢，就没有必要再扣人，了解吗？好，所以他认为说呢，今天针对这个船舶呢来加以扣留，其实已经可以达到你要的目的。好，那个船去拍卖下去之后，这个钱金额是很高的，好，那他认为说就没有必要呢去做这个扣人的动作。好，那以上是跟同学分析的地方，就这个考题本身在目的，好，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在手段上呢，可能就值得商榷，可以吗？好，这是一个题目。那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哈，第二个外国人的限制入境。好，外国人的限制入境。外国人的限制入境这一块，哈，你看到他这个讲义跟你讲的，我们说有时候我们都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啊，像这个美国针对恐怖分子啊，有一些疑虑，所以原则上我们都会允许呢，这个在边境的管制呢，让立法机关让政治部门呢有广泛的裁量权限，啊，就是说一般会认为说在边境管制。在边境的管制通常都大幅的尊重立法裁量，啊，在美国法上的做法也是一样，只要是涉及到边境的管制的话呢，我们通常都广泛的尊重立法裁量，啊，立法者，啊，怎么说大法官通常都加以决定，啊，都加以尊重，啊，但是美国法上倒不是完全对外国人权益没有保障，当你这个外国人进到国内来之后呢，那这个在这个美国呢，会针对外国人进到国内来之后，如果要对这个外国人呢采取强制出境的话呢，他们就会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审查态度。好，所以在美国的做法是，还没有进来之前，好，那我们通常都这个尊重立法裁量，让立法者呢可以广泛的决定谁要进来。但是，一旦人进到美国领土之后，好，那通常呢，这个在美国就会保障说，这个外国人呢进来之后不会任意的被驱逐出境，啊，即便要驱逐出境，那个正当法律程序的标准是很高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进得来之后我就保障你，还没有进来之前呢，好，那这个我原则不加以保障，啊，这是美国的一个做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97号解释，这是一个早期的解释，哈，这个解释，主要是涉及到这个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的一个许可办法，哦，那这个解释你翻到142页，好，大法官当时是对这个解释做一个合宪的宣告，啊，他说呢，这个办法本身，啊，是在确保台湾地区的安全、民众福祉 啊，对这个相关的行政命令并没有逾越补法的授权范围，对核线，好，就简单做一个宽松的审查，啊，这497，这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的，497，比较重要的是说，你要知道说这三种措施它的审查标准是严格还是宽松，这比较重要。但是有些其实这个解释，那个字号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好，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有一个叫外国人的强制出境这一块。好，那我们这边透过一个题目来看，93年政大这个题目，93政大，好，他这样讲，他说美国人因为甲感染二级，好，遭强制遣送出境，治疗后申请入境，但是还是没有获得签证。好，他认为中华民国政府已经违宪，他有没有？好，如果反过来呢？日本人因为有债务纠纷被限制返国，好，他能不能够主张宪法上的权利？这个题目你要怎么破题啊？啊，题目要怎么破题？考试的时候哈，只要你看到这个题目里面跟外国人有关，你都可以去谈一下外国人德国主张我国的基本权，是不是？简单破个题嘛。好，那外国人可不可以主张我国的基本权呢？我们讲过，一般通说的讲法是指什么？跟受益权有关的，或者跟啊参政权、服公职权有关的这三块呢？好，那我们通常是保留给本国人受益权。啊，参政权、服公职权这三块有关的，我们保留给本国人。啊，对外国人呢，可以加以这个外国人就无法主张这样的基本权。啊，原则上是无法主张。好，那除了这三块以外的其他的呢？其他的基本权呢？我们认为说外国人、本国人通通都可以主张，没有差别。那所以本题是什么？本题是一个迁徙自由嘛，跟这三个权利没有关。好，所以外国人当然可以主张迁徙自由的保障，这样的基本权呐，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当破题呀，好，就是跟外国人有关的，你第一点好，先去讨论一下，外国人得否主张我国的这个基本权嘛？好，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好，那这个你就回去再复习一下你的第一回讲义，好，这个第一个点，那破完题之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在问什么哈。这个题目问两块，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日本人。那日本人是做限制出境，美国人呢？好，美国人他其实有两块哦。好，他跟美国人他是什么？他是被强制遣送出境，强制出境，然后他后来要进到我国呢，无法获得签证。好，所以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限制入境跟强制出境。有两块可以去谈，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如果是对这个日本人好的这个限制出境，限制出境，那我们讲过，限制出境这个在审查标准上应该才什么？这你就不用再重抄一遍了啦，你到时就可以了，因为你都写过了啦。好，如果是限制出境的话呢，那应该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审查标准。好，为什么严格？因为这个涉及到他的返乡权，跟他的返乡权。好，这是他这种基本权的核心内涵，那就应该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审查标准。好，原则上不应该好拒绝他离开台湾。好，他要回国呢，应该原则上可以准许。好，这个限制出境我们会从严审查，从严审查代表这样的法规本身容易被推定违宪。好，那如果是什么？如果是限制入境呢？限制入境我们讲说哈，一般在边境管制。好，边境管制这一块呢，会采取一个宽松的审查标准。好，因为通常边境管制涉及到这个本国，好，这个本国的一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条件。好，到底这个国家要允许多少外国人进到这个国家呢？这个本国的政府机关、立法部门有广泛的裁量权。好，所以通常边境管制，好，我们会尊重该国的这个立法裁量。好。那会采取一个宽松的审查标准。好，那在强制出境这一块呢，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就有争议了。强制出境这一块就有争议，如果是依照黄兆元老师的讲法，黄老师认为说呢，这个 本国人的强制出境，好，毕竟没有像限制出境这么的直接侵犯到核心的部分，好，那毕竟内外有别，本国人跟外国人还是有差别，好，所以他认为呢，在审查标准的决定上面呢，大概中度就按判断，好，就简单的讲，他认为说强制出境本身没有像限制入境啊这么宽松的必要，但是也没有像限制出境这么严格的必要，好，那本国人跟外国人还是有差异，好，那所以在标准的选择上呢，他会采取一个中度的审查标准，但是廖老师的讲法就不是，廖老师的看法是认为说啊，外国人啊在我们国家呢，毕竟他是什么，他还是属于所谓的孤立啊，孤立且隔绝的少数，且被隔绝的少数，孤立且隔绝的少数，好，所以他的看法呢会比较倾向于是说，外国人毕竟在国内呢比较没有这个能力来改变整个政治结构，啊，难以透过自己的力量呢来进到国会改变现状，好，那也因此这种孤立且隔绝的少数，我们在违宪审查上呢都会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审查标准来保护他们，像懂我的意思吗？好，外国人这一块，所以他会认为说呢，那这个就要从严审查。好，就看法上就会有差，好，好，那考试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讨论，好，那 大体上呢，以上就是跟同学介绍所谓的居住迁徙自由这一块，这块其实不难，好，就是把这个几个类型把它分开来看就可以了，好吗？好，好，那都没有问题之后呢，你喘一口气，好，那我喝杯水，我们要进到什么这个言论自由这一块啊，这就很重要了。可以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想及表现自由这一块。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在进入言论自由之前，言论自由一般是放在这个广义的表现自由的内涵之一。好，广义的表现自由包括什么？讲义跟你谈到的，包括言论啊、讲学啊、著作啊、出版啊。好，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广义的表现的自由。好，那你要对外表现，就必须内在有一些想法嘛。好，你是把你的内在想法对外表现嘛？所以保障表现自由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去谈对思想自由、内在思想自由的保障。好，那内在思想自由的保障，这个在大法官的五六七号解释有一段话，大法官就画个线。好，好，在这个五六七号解释的划线地方，大法官跟你讲哈，他说思想自由是保障人民内在的精神活动。好，那这个是人类文明的根源跟言论自由的基础，好，那也是宪法要保障最基本的人性尊严。那它的重要性呢，是不容国家机关啊，以包括紧急事态的任何理由来加以侵犯，好，即便是在非常时期出于法律规定都不可以，好，你拿法律也没用，好，那都不可以去干预人民的思想自由，好，像什么强制表态啊、思想改造啊，通通都不可以。好，这是不容侵犯最低限度的人权保障，可以吗？好，这 大体上就是大法官过去对思想自由谈过最完整的一段话。好，这第一个。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表现自由。好，表现自由我们就直接进到这个言论自由来看。言论自由这一块呢，一刚开始呢，有人会去谈说啊，为什么我们要保障言论自由？好，那在你的讲义的144页有很多种说法。好，有些人认为说呢，保障言论自由的目的是要追求真理，好，让这个各种讲法呢，好，各种讲法，我们讲过，每一种讲法、每一种价值都是相对的，价值是相对主义，那让各种讲法在言论的自由市场上相互的竞逐，好，看哪一种想法最能够说服这个多数的人，好，所以那这种想法本身最能够说服多数人，也就最能够逼近这个真理。好，所以第一种讲法是说，保障言论自由，让各种言论可以在公开的市场上呢，来相互的说服大家，那真理越辩越明，好，那就能够达到追求真理这样的目的，这第一种讲法。那第二个保障的理由是什么？基于所谓的健全民主程序的考量，好，让各种的言论呢都能够充分的呼吸，让提供给社会有更多的资讯可以选择。哦，那这样子 所做出来的这个民主的决定呢，才会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决定。好，所以这是第二种讲法，健全民主程序的讲法。那第三种讲法呢，是所谓的表现自我。好，他认为说呢，言论自由之所以要保障，倒不是说要什么追求真理呀、好，那倒也不是说要去促进民主程序的健全性呀、而是什么？而是个人的自我实现。啊，因为他认为说，如果言论自由保障的目的只在于保障那些追求真理，如果言论自由的保障目的是在于追求真理，或者是在于健全民主程序的话，那会使得国家保障言论的范围呢，只有限缩在那些什么盖沟社会言论。那好像是说，平常市井小民的一些谈话呢，比较被认定被大家认定成是不入流的谈话呢，就不被保障。好，那这第三说认为这样不对，好，因为言论自由本身呢，应该是每个人好作为一个主体性可以自我实现。好，那基于这个自我实现这样的要求呢，我们要保障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才对。好，那这个讲法本身也是林子怡老师他最后呢，因为林老师他钻研言论自由这个大半辈子，好，那他认为说言论自由保障的目的，他采的是这个表现自我说。好，那你说大法官解释呢？大法官解释基本上是通通都采的，好，就三说都有采。我们来看一下，好，你看到这个143页的最下面，好，在这个509号解释，大法官就提出了一段话。好，翻过来，他说宪法11条的言论自由呢，好，应该加以保障。那为什么哈？因为这言论自由有第一个实现自我，好，沟通意见；第二个追求真理，好，那满足人民之的权利，好，形成公益，好，促进各种合理；第三个政治以及社会活动的功能，好，所以他基本上呢是认为呢三个理由呢都主采，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好，这种大概就是你可以作为考题的一个破题的一个前言了。好，当一个题目跟言论自由有关的，你可以简单论述一下言论自由有这样的保障的法理基础。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言论自由它的保障的范围。保障范围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讲义是跟你谈两大块哈。第一块是所谓的说的自由，这样讲好了，再画个。比较上位的概念是表现的自由跟接收的自由，表现对外表现跟接收，啊，表现跟接收。那表现的自由呢，可以再分成说的自由，啊，说跟什么？跟不说，这里不用唱了，哪里都有嘛。说跟不说的自由，那接收的自由包括什么？包括听的自由，跟什么？跟不听的自由。可以吗？我们讲一个架构是这样看，好，分成表现，对外表现跟这个往内来加以接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所谓的说的自由呢，说的自由这一块呢，主要谈的再画个线哦。他说，言论自由保障的言论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对于一切人事物的观点或评论，画个线，就意见的表达，也包括什么？也包括事实的传播。好，所以说的自由这一块，待会我们要跟你介绍，好，有关于事实的部分，好，对事实的表达。好，这个我们加以保障，对什么？对意见的评论，这个我们也加以保障。好，说的自由这一块。好，那此外呢，这个说的方式呢，好，就是你要对外来这个说的这个方式呢，包括什么？包括透过口说的方式，或者透过传播媒体，啊，透过集会、游行、结社，这都算是所谓的说的自由、言论自由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好，那这是讲义跟你谈到的部分。那至于这个象征性言论哈，第三块哈，这个我们待会再谈，啊，这个待会再一起介绍。好，这是第一块所谓的说的自由。那第二块呢，不说的自由， 这个主要是讲什么？讲说我们宪法的言论自由的保障呢，也保障人民有所谓的不说的这个自由。像什么？像譬如说，我们在刑事诉讼上有规定，这个任何人呢，国民呢，都负有作证的义务嘛。好，那作证的义务本身，作证，啊，诉讼上的作证的出庭作证的义务呢，这个就涉及到不说自由的限制，可以吗？不说的自由的这样的限制。好，那还有像什么例子啊？还有像譬如说我们的大法官有一号解释哈，大法官的577号解释，跟同学谈过这个烟害防治法，民国86年修法通过之后，他要求烟品的制造商、进口商在香烟加一个什么？加一个外包装，然后标示呢？标示这个香烟含量，标示香烟的含量。好，那标示香烟的含量本身，好，等于是科与烟品的制造商有一个标示的义务。那标示的义务本身对烟品的制造商来讲，就是一种不说自由的限制啊，因为制造商就不希望这个什么，商人就不希望跟你讲说这个香烟对这个人体健康的一个危害嘛，那你还坚持要他，你还透过法律要求他要把香烟的含量啊，香烟的这个含量呢，来对外标示，好，那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有一种，就是一种对这个不说自由的一个限制，可以吗？好，就是不说的自由哈，这你也可以称作是消极的表意自由。大法官是讲消极的表意自由，消极的表意自由。好，那你要求烟品的制造商、进口商在香烟去标示香烟含量，就是一种对消极表意自由的一个限制。好，那这我们都之后再讲。好，那以上是不说的自由。那听的在接收这一块呢，我们保障两个，一个是听的自由跟不听的自由。好，你说为什么要保障听的自由啊？因为如果言论自由只有单纯保障什么？保障说的自由的话，而没有去保障人民也有听的自由的话呢？好，那这种说的自由的保障就是一种等于是空洞的保障。好，因为你今天发表言论就是希望别人能够听得进去啊。那你如果今天只有保障这个表意者的说的自由，没有保障这个接收者他的听的自由的话，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的这个说的自由的保，你说的自由的内涵呢，毕竟就是会打折扣。好，所以你看到这个讲义的第三块，他说发表言论的目的是在试图影响他人，所以如果没有一并保护他人接受言论的自由，这言论自由的保护呢，好，就尽失其意义。好，那这是听的自由的一个保障。那最后呢，我们先看把这个题细看完哈。最后一个是不听的自由。好，不听的自由像什么？像譬如说在竞选期间啊，很多的候选人呢，宣传车呢进到住宅区嘛，啊，那很吵很吵杂。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也是对这个人民不听的自由的一个限制，是不是？好，好，那以上是一个架构哈，谈这个整个表现自由有分成四个面向。那在国家考试上呢，当然都是以表现自由为主的，表现自由为主，好，包括说的自由这个也会考，不说的自由也会考，接收自由倒是比较少考这一块。好，那其中呢，在这个接收自由这一块呢，有一个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147页，好，147页。147页有一个叫知的权利，知的权利。好，那这个议题，好，我们看一下哈。所谓的知的权利，那他问你说，宪法上有没有保障人民有知的权利？同学特别注意一下哈，所谓的知的权利，知的权利哈。不是只说人民啊有知悉任何人啊事项的权利，而是指什么？而是指人民有知悉，人民有知悉什么？这个国家持有保管资讯这样的权利，了解吧？人民有知悉啊，这个政府机关啊，政府所持有或者政府所保管、政府所持有的资讯啊。 人民呢有知悉政府所持有或者政府所保管的资讯啊，这样的权利。那个知的权利的这个知悉的对象指的是政府部门，而不是指什么？不是指说我们讲义这个地方这个听的这个自由了，了解吗？好，我们讲的是说人民到底有没有知悉啊国家所持有保管的各种资讯这样的这个权利。我们要谈另外一个议题，不是讲说啊这个我要知悉其他人的这个这些私密资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知的权利，大概知道一下啊。好，它的定义呢，你看一下，他说在民主社会当中，人民为了监督政府啊，那这个为了拥有更多的资讯，会向政府要求提供足够的资讯，这个称作所谓的知的权利。好，那这个知的权利在考试上，这个曾经就考过啊，像什么？像你的讲义的148页，98年律师有看到？应该是149页哈。149页有一个什么？政府资讯公开请求权，啊，就是说。人民有获悉政府机关持有资讯的一般性权利，所谓知的权利，好 ，the right to know， 知的权利。那应否为宪法22条所称的其他自由权利？懂我的意思吗？他问你说，这个知的权利到底算不算是所谓的这个宪法位阶的基本权？那如果是的话，它是不是宪法22条所保障的？可以了解吗？好，那这样的权利内涵，第一个你定义要会写。好，那第二个呢是说。这个权力的位阶到底为何？那在国内呢是有两说的讲法。第一派的看法呢，比较相对多数人是采宪法位阶的基本权。好，那宪法位阶的基本权的这个讲法里面呢，又有以下这几说。好，像第一说是认为是宪法11条。为什么是宪法11条？宪法11条这个讲法是已经过世的法治斌老师所采的。好，马老师跟你讲说呢，知的权利本身是从宪法11条推导出来。为什么？啊，因为他跟你讲说呢，啊，今天这个你要保障人民可以充分的来行使他的言论自由，好，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要言之有物嘛，言之有料嘛，是不是？那我如果今天要去监督政府，啊，我要提供，啊，我要说各种言论来监督政府的话，我要发表意见之前，如果都获得不了政府的资讯的话，我要如何监督政府？如何言之有物，懂吗？所以他认为说，你要去充分的保障言论宪法第11条的言论自由，啊的前提呢，就是必须让人民啊有取得有知悉政府机关的各种资讯这样的基本权。所以他认为说，知的权利本身是从宪法11条推导出来。好，人民的言论自由要言之有物的前提是，他已经可以充分获得政府机关的各种资讯。啊，这第一个，宪法11条。好，那第二种讲法呢？这个是林子怡老师的讲法。林子怡老师认为说，知的权利本身，啊，它的宪法上的依据是民主原则。啊，宪法第2条，主权在民，民主的精神。好，那因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啊，是头家嘛。好，所以你要让人民可以知道政府机关的各种资讯才对。好，从民主原则延伸出这个知的权利的保障。那其他有些学者呢，像李正山老师呢，是采这个宪法22条这个讲法，啊，因为他认为说，文义上看不出来11条有加以保障，啊，那民主原则呢，这个从一个原则推导出基本权也怪怪的，啊，所以这个其他老师的看法是认为说，那是从宪法22条这个概括基本权，啊，从概括基本权呢来延伸出所谓的知的权利的保障，可以吗？好，但是在国内呢，其实像北大的陈汉儿老师，或者像台大的叶俊宏老师呢，两位老师的看法呢，都认为说哈，资讯公开的请求权本身呐，啊，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法律位阶的权利，而不是宪法位阶。那个理由是什么？那个理由是在于说，这我们大概有讲过哈，因为这个知的权利本身。好，人民要请求国家提供各种资讯，是一种给付请求权的面向，是一种给付请求权的面向。那给付请求权的面向，就代表着就是国家呢要积极去规划，好一套组织、一套程序来提供给人民这样的这个资讯，提供给人民给付。好，那这个给付性的权利呢，两位老师会认为说，原则上要以宪法有明文规定者为限。 把宪法有讲的，宪法有提到的给付性权利，好，那原则上我们才加以承认。宪法没有讲的话呢，那原则上都只是法律未接的权利而已。啊，因为这种给付性的权利呢，必须要由国家来提供，国家等于是要积极的提供各种的资讯嘛，那等于会让整个国家的让整个国家它必须要积极的付出，提供各种社会资源。好，那这些社会资源的分配呢，就是必须要透过立法机关好来去立法加以规划。那所以他认为说呢，这个充其量是好法律未接的权利，而不是宪法未接，可以吗？在你的1481的下面这边有谈到，好，有两种不同的讲法。所以考试的时候呢，你可以对这个问题呢做一个讨论。好，那以上是什么？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啊，知的权利它的未接。好，那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50页。好，150页我们要进到言论自由的一个最核心的一块，谈它的合宪性审查。说整个言论自由的管制，我们先待会再看那个事前限制这一块哈。你先直接翻到你的讲义，153页，153页，在整个言论自由的管制，好，我们可以分成两块来谈哈。第一块呢，第一块是谈的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我们说它的管制。这个管制我们讲的是一般性的管制啊，一般性的管制啊。它这个管制呢，在学理上，我们先讲学理，再谈大法官解释。言论自由的管制，在学理上通常会采取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它称作所谓的双轨理论。好，那双轨理论在讲什么？双轨理论是针对国家管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内容不同来决定它的管制的这个标准。好，如果你今天好国家管制的内容呢，就管制的对象啊，国家管制的对象是涉及到言论的内容本身。如果我是涉及到言论的内容的本身的话，好，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好，这个我们待会会再去采取另外一个标准，好，去做审查。那如果那第二个是说，我的管制的对象是涉及到言论，不涉及内容，而是涉及到言论发表，好的时间，或者言论发表的地点。或者言论发表的方式，好，那如果是涉及到言论发表的时间、地点或者方式的话呢，通常这种的管制呢，我们会采取一个比言论内容管制较为宽松的一个审查标准。好，在审查标准决定上，言论发表的时间、地点、方式的管制，啊，它的审查标准相对宽松，但这个宽松哈，倒不是完全放手。在美国法上呢，他跟你讲说，这里的审查标准是中度的审查标准。那你会说，那言论内容本身的管制是不是必然是严格啊？也不是。言论内容的管制呢，要依其管制的内容的类型不同而定。好，那这个内容这一块呢，在美国法上又采取第二个标准，叫什么？叫所谓的双阶理论。双阶理论，好，这个双阶理论，这个是不是这个双阶理论本身？这个理论是好是坏哦？其实见仁见智。好，那只是说在国内大法官解释里面呢，有采取这样的概念，但是在学理上呢，还是有老师呢去质疑这个理论的存在。我们待会再介绍。啊，我先整理。那双阶理论是讲说呢，国家对言论内容的管制呢，好要。看这个言论内容本身 啊，是涉及到高价值的言论还是低价值的言论而定？高价值言论还是低价值言论而定？那什么是高价值言论？所谓的高价值言论啊，倒不是说什么多盖狗熊，而是指什么？而是指跟政治啊，跟整个民主政治健全有关的所谓的政治性言论，啊，政治性言论，啊，它是属于所谓的高价值言论，政治性言论，啊，跟整个民主政治的运作有关的一些言论发表呢，是属于所谓的高价值言论。那低价值言论本身呢，啊，又可以分成几类。第一种叫所谓的诽谤性言论。诽谤性的言论，第二种叫什么？第二种叫所谓的猥亵性的言论。猥亵性的言论，第三种呢？啊，还有所谓的商业性的言论。商业性言论，好，可以吗？好。那第四种我们可以再放进来，所谓的仇恨性言论。仇恨性言论可以吗？好，大概就分成，好，就先分高价值跟低价值，低价值再分成这四种类型。好，那低价值言论本身它的管制呢，不是说低价值就必然是宽松审查。好，低价值言论里面呢，像商业性言论呢，一般会采取中度，好，好，那所以这个我们待会再讲。那如果是高价值言论的话，通常会采取一个严格审查，严格审查。好，那这边比较明确的是商业性言论，这个是中度。好，那猥亵性言论呢，这是一个宽松，宽松的审查，合理的审查标准。其他像诽谤性跟仇恨性倒是没有那么明确，所以我们看不出来那个审查标准为何。一般学说上都只有在谈猥亵性跟商业性这两块，大概知道一下，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你先抓住这个整个架构是这样子。好，这个是对言论自由的这个管制。好，学理的讲法，学理上认为呢，就依照白色这个跑，先看这个国家管制言论是管哪一块，管内容呢，还是管时间地点方式。好，那如果是管内容的话，再按照这个内容的类型不同，分成高价值跟低价值。好，那低价值就个案判断，高价值就一律从严审查，可以吗？好，那你说我们大法官解释呢，有没有类似的概念？其实有的。好，首先第一个，在大法官解释，我就用黄色的写嘛，好，黄色的。大法官解释有没有采取双规理论呢？有，大法官的445号解释，445号就是一个双轨理论。好，那有没有双阶理论呢？也有，大法官的414号解释。好，那高价值言论这个大概是像大法官的644号，好，或者是其实在445号也有谈到。这个是高价值的政治性言论，诽谤性言论大家都知道，509号，猥亵性言论大法官的407、617、617、617，商业性言论大法官的414、623，仇恨性言论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解释，可以吗？以上这些解释是最基本的解释，你一定要记，没有比这个更基本的。它真的很基本，你这个没有记，我看你就不用考了。真的很重要，这是重要的解释。好，最基本的字号，最基本的字号一定要记得。好吗？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解释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双轨理论。好，双轨理论。双轨理论呢，来请同学看到，我们先看这个讲义的，我们先画个线好了哈。双轨理论，你看一下153页，好，153页呢，你看到第一点，他说 双轨理论分成两块嘛，出体制嘛，一个是对言论的内容加以限制嘛，有没有看到？好，那如果是对内容加以限制呢，再去依双阶理论来进行审查，可以吗？好，好，那如果是对言论的时间地点方式呢，有没有看到？哈，时间地点方式，它举些例子，譬如说，你看到它的第五行啊，他说，譬如说我今天政府禁止在住宅区使用扩音器，啊，或者说禁止在住宅区设立公告栏等等，好，那这个是什么？中度，有没有看到中度的审查标准？下一行中度，把它圈起来，好，中度审查标准。好，那双轨理论在国内哈的大法官解释是大法官的445号，来，请同学你直接翻到讲义的后面，我们是帮同学放在这个445号解释。在各位的讲义的226页，445号解释。好，226页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226页有没有？我页数不对是不是？真的吗？我看一下。对啊，页数没有错，凭什么？好，我看一下啊，这个对这个啊，大家怎么的？226页啊，是不是？好，可以吗？好，好，就这样。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括号四，好，括号四，他说对于集会主张的言论内容来进行审查哦。那这个解释是什么？当时呢，申请人是针对集会游行法的第4条哈、来申请大法官解释。你往下看，他讲说，集游法第4条呢有讲到说，集会游行呢不得主张共产主义分裂国土，有没有看到？好，那这都是所谓的政治性主张。好，那与之他说与之不许可集会呢？好，与之不许可集会游行呢，那就是赋予主管机关审查言论本身的职权。这个已经是直接去这个限制言论内容了嘛，是不是？好，直接限制表现自由。好，那你就直接搬到这个下一页，下一页。好，下一页，那下一页不用搬嘛，就隔壁而已。好，好，那你看这个它的227页的上面，好，上面大概1、2、3、4、5、6、7第7行，他说。那这个第4条以违反集游法第4条规定，啊，不许可的为要件，是授权给主管机关于许可集会游行之前，画起来哈，先就言论的内容为实质的审查，内容，好，那因此看划线地方往下哈，他说，那他说这样的做法本身，倘于申请集会游行开始，啊，只有这样的主张，但是对整个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呢，画起来。并没有明显而立即的危害，就不加以许可，好，则无意仅因主张共产主义分裂国土就禁止集会游行，不仅干预集会游行参与者的政治上，我们看到政治上意见表达的自由，而且逾越必要性，好，就是说这个解释呢，他认为说，我今天我申请上集会游行，我只是单纯做一个申请而已啊，好，我只是讲说我将来的游行有可能会去跟共产主义有关啊。但是我都还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呢，好，那你只凭我这样的申请事由，好，就拒绝我的集会游行，好，那就是对我的表现自由、言论内容呢来进行一个审查，好，那大法官是采取一个比较什么？比较严格的一种审查态度，好，那刚好这个案件是政治性言论，好，所以大法官是宣告集游法第4条是违宪，可以吗？好。那你说，那这个只有内容而已啊？有没有时间地点方式？有，我们看一下哈、哦。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括号五，228页，括号五，好，好。那大法官就讲说，好，划线地方，他说其中有关于时间地点方式而未涉及集会游行的目的或者内容的事项，好，大法官就认为说，那就跟宪法保障集会自由的意旨尚无抵触。这个地方呢是代表什么？大法官认为，如果今天集会游行的事前审查，他审查的是内容，好，那这个通常会，这个违反必要性，好，审查内容的话呢违反必要性，但是如果这个集会游行它是审查时间地点方式，好，譬如说 我是看说到底这个甲呢，甲这个政党它的路线是哪一条路线。好，那我之所以要审查，是避免这个甲政党的路线跟乙政党的路线有这个碰撞嘛，到时候发生冲突嘛。所以我审查的是一些内容以外的时间、地点还有方式。好，那这个部分本身呢，好，就愿意留给这个主管机关呢比较广泛的裁量权限。好，那但是这个广泛的裁量权限呢，表现在我们的解释里面，好，445号，制裁什么？制裁一个合理，制裁一个合理宽松的审查标准，制裁一个合理宽松的审查标准。好，那这一块呢，被学说上强烈的质疑。好，他认为说大法官在这个言论的时间地点方式呢放得太快了。好，因为在时间地点方式这一块，美国法上它至少是中度。好，中度的话就还是要去做一些严密的审查，而不是像445号解释这么容易的放手掉。好，所以你可以去加以平息。好，就是平息是说这个部分大法官的445号解释采取一个合理宽松的审查标准过于宽松。好，时间地点方式不是必然和限，时间地点方式的管制不是必然和限。好，在美国法上还是有可能被宣告违宪的，了解吗？那我们的445号解释这一块呢就过于宽松，有检讨的必要。好，这是一个点。好，那第二个点我们来看一下414号所谓的双阶理论。好，414号的这个双阶理论，来请同学你看你的这个讲义。好，我们翻到153页，是吗？不是，我们看哪里呢？我们请同学你看一下你的这个199页。好，199页有一个什么？有一个414号解释，我们看到414。那414号解释是针对这个药物广告的一个事前审查的个案。好，那大法官在这个解释里面有谈到，哈，你看到他的解释的第二行后段，他说言论自由在于保障意见的自由流通，使得人民可以充分的取得充分的资讯，自我实现。好，画起来，哈，其中包括政治、学术、宗教、商业言论。好，是依其性质而有不同的保障范围跟限制的准则。好，依照言论的内容不同，有不同的一个保障的标准。好，其中非关公益形成、真理发现、信仰表达的商业性言论，就没有像其他的言论自由的保障一样的高，一样的等量齐观，可以吗？好，所以在这个解释里面呢，像药物广告的商业言论呢，好，大法官基于跟国民健康有重大的关系，啊，基于公益的维护呢，就采取一个什么？就采取一个比较这个尊重立法裁量的一个做法，就是他认为说立法者呢可以做较严格的规范，立法者可以做较严格规范，就代表的是说大法官呢尊重立法裁量，立法者你要去做，立法者你要去限制人民的权利。好，那基于国民健康的考量，我大法官都尊重，都加以尊重。好，所以414号解释它是宣告药物广告，好，药物广告跟商业言论有关，药物广告呢的这个事前审查还是合宪，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414号解释考试的时候，双阶理论你就引414，啊，双轨你就引445，啊，这两个解释，啊，这第一个点你要抓的地方。那第二个点呢？好，那其他的这些解释我们待会再谈。好，第二个点我们要跟同学检讨的是，到底这个双阶理论的引进，哈，采取这个双阶理论，啊，是否妥适呢？好，我们把言论分成高价值、低价值，而一起保障范围是否妥当？好，这一块呢，其实就连钻研这个，就连留美的林子怡老师，好，他常年钻研言论自由，他个人的看法呢，都并没有采取这个双阶理论。好，他认为说双阶理论本身呢，啊，违反了所谓的言论的平等保护的观点。在他的看法底下，言论自由的保障目的是表现自我嘛，有没有印象？好，那也因此呢，各种言论，好，应该是要平等保护的，言论的平等保护的观点。 啊，他认为各种言论本身都应该是同等地位的，众生平等，人无贵贱，就言论也是一样，啊，没有道理说只是因为它是啊一些商业性言论、广告性言论，啊，或者是什么猥亵性、崇拜性言论，啊，就给他比较低度的保障。在他的看法底下呢，言论是平等的，啊，各种言论都是平等的。好，那这个论述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相关的论述我们都帮同学整理好，那放在你的讲义哪一段哈？你看一下这个155页，155页哈，155页，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个双阶理论，414嘛哈，然后414考试你可以排，啊，双阶，因为大法官采双阶，然后你再往下看哈，下面有一个这个。不同的字体嘛，他说哈，大法官历年来对商业言论的论述呢，值得商榷哈。那这一段话是谁讲的？这段话是许玉秀大法官讲的哈。他说，414号解释认为商业言论有实现自我沟通意见，与实现自我沟通意见、追求真理好的言论呢有所差距。而且哈，他说这种哈就是受到这种士农工商阶级意识的支配了，好像说我们这些市井小民啊，这个做工的讲的话呢。啊，都比较没地位，啊，有这种阶级意识的这样的想法，好，啊，这是徐老师的一个质疑，啊，那这个林子怡老师跟吴根老师呢的讲法是在下一段，他说哈，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目的呢，是在保障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独立自由的充分表现自我，好，啊，所以国家对每一个人的言论都应该要同等的尊重才对，啊，那不应该。不因其支持者多寡而一起待遇，啊，所以考试的时候呢，你针对这个双阶理论，啊，我的建议还是你要先写，然后你最后写完之后再去检讨它。哇，好多，那就算了，就不用写。看你啦，看你自己想拿多少分数啦，就自己斟酌吧。啊，因为大考官要采414啊，所以你还是要先写414这个标准。那你写完之后，你觉得说哇，都写完了，还没下课，还有时间，好，大家都还在写，那我再写一写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斟酌你的能力啊，你如果觉得说时间够的话，你再去补充，啊，学说上有一些针对这个理论的一个质疑啊，而且，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休息过后来给你看其他的大法官解释。